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16集，推杯。 哎，办事的还是有的，你也不能一竿子全打死。 曾宇说着又叹， 哎，前几年薛修卓下去就很厉害，绝西十三城的账整理得井井有条，没出一点岔子。我原本想着他改娶户部，谁知阁老给调去了大理寺。 孔丘靠着椅子， 他搁在魏怀古手底下能有出头日？户部如今侍郎都形同虚设，账务统筹都是魏怀古一个人说了算，他去了不就废了？阁老有心磨他，将来是有大作为的。 孔丘跟魏怀古、潘祥杰素来不打交道，面和心不和的事情人尽皆知，如今当着韩城的面说话也不怕。韩城大笑： 私宴勿谈国事，怎么竟忘了呢？老孔，该罚。 曾玉寻思着都吃得差不多了。 哎，前段日子尤静回来给我说了个游戏，我看今日时候还早，咱们正好试试。尤静啊，把你那什么牌拿出来。 于小在利落的应声，捧出个木头匣子，打开把木雕小台都拿出来。 哎，这是卑职去永仪港督察的时候见人玩的东西，对牌结对子，各位大人试试。 韩城对萧迟也说， 这种读书人的游戏我不成，侯爷给参谋参谋。 萧迟也吃着酒， 指挥使这么高看我萧策安，我哪像读书的人， 寻个乐。走着吧，有静发牌。 于小在给他们三位发牌，萧迟也把玩着酒杯看，正看着呢，小腿上或者挨着什么，他输的一顿，目光顶在了韩城的牌上。桌底下摊来只脚，脚尖顺着萧迟野的小腿缓缓上滑，沿着弧度来回玩了几下。韩城皱眉看牌， 这花花草草为难我吗？侯爷认得吗？ 你按狗尾巴花给他二位出，保准儿。 那着着净袜的脚点到了萧迟野的膝头，脚掌似是试探着位置，踩在了他的膝头， 保准儿难住了。 韩城扔了张牌，笑说： 宴戏狗尾春来到，我瞎凑个上联，寻意对吧？ 韩城真没什么墨水，但他不忌讳这个。孔丘跟曾玉听得直笑，三人说话的空隙，萧迟也看了眼沈泽川。沈泽川捏着把扇子，小毛竹的，还是萧迟也叫人送给他的。他有一下没一下的点着扇子，神情专注地听着人讲话，似是觉察到萧迟也在看他，眼角挑了点笑。那脚都滑进萧迟也的两腿间了，意犹未尽似的蹭着他大腿内侧。萧迟也把着酒杯，拇指压着边沿一动不动。 这不是狐狸吗？ 萧迟也半晌后一笑，抬手从韩城一把牌里抽出个墨钩的狐狸，扔在桌上。 夜雨偏屋漏，梦听胡吟语，春潮何处请，滴答声里寻。对不住，浪上了。 韩城跟萧迟也推杯换盏，笑说： 人家都讲正经话，怎么到了你这里就非要把狐狸变作狐狸精啊？ 萧迟也饮酒看着沈泽川， 我这样的就招狐狸、啊、 这出的让正经人怎么接，太糙了。 孔丘笑叹： 哎呀，你萧策安嘛，睡觉都不关紧门还怪人家找，分明是自个儿盼着的吧。 萧迟也没吭声，那脚轻轻踩了他一下，他就笑。沈德川上半身稳得看不出丝毫端倪，扣着扇子的指尖蹭了蹭，隔着这满屋热气，眼角 都要浮红色了。正巧曾玉把牌扔地上了，于小再连忙歇手要俯身去捡，沈泽川准备收脚，岂料被萧池也探下去的手一把扣住了脚踝，他脚掌隔着布料踩在了萧池也不可言说的地方。萧池也两指滑进镜袜，摸着沈泽川，沈泽川的扇子搭在桌面，眼见于小再都先跑了，腰也隐约弯了 啊， 说着 各位大人抬个脚，卑职瞧瞧掉哪儿了。 萧池也半点不慌，稳稳地握着沈泽川的脚踝，拇指下了些力道，揉得沈泽川脊骨酥麻，捏紧了扇子。于小再兜起了袍摆，正欲蹲身，萧池也就把酒杯放倒了。韩城挨得近，袍子遭了殃，于小再顾不上牌，赶紧去借帕子给韩城擦拭。曾玉还在眯眼瞅着牌，被酒水一溅，也连忙避身，惹得孔丘放声大笑。韩城扯着袍子对萧池也说 侯爷真喝高了，手都不稳了。 萧池也抬手致歉 对不住，明日叫人赔你一身。 那倒不必，一身袍子值几个钱，这一杯就算侯爷敬我的了。 韩城哪能真让萧池也赔，他连脸子都不敢甩。沈泽川已经收回了脚，俯身从地上拾起了牌，搁在桌上时听着萧池也在笑，脚踝上还有萧池也捏过的余温，在那笑声里愈发的热。孔丘喝醉了，与他素日在朝堂之上的模样截然相反，用筷击着瓷杯，在这乱糟糟的氛围里独自唱着听不清词的曲。曾遇见闹哄哄的不成样子，扯了孔丘的衣袖， 不然别唱了，回家睡觉去，后日你还要做审西红轩呢。 孔丘捧起杯敲得越发欢快， 我审他我记着。 曾宇拉不住， 今日幸亏是我请你吃酒，否则就你这放浪形骸的样子，保准叫人参了。 参吧参嘛，言官就要敢讲话。 韩城也笑 说得对，说得好，春前一堆事压得人喘不过气，酒尽欢颜有几回，让他乐个痛快吧。 萧池也起身叫陈阳， 这时候也差不多了，闹得太晚阁老该不高兴了，用我的马车送孔大人回府。 侍奉的人一拥而上，陈阳扶着孔丘出了门。曾玉试着热汗对他们剩余的人说， 你们是不知道，博然从前也是个落拓不羁的人，但阁老讲究克己复礼，硬是把他给收拾规矩了。这酒啊还是不宜饮过，这么着，几位稍等，我叫厨子煮些醒酒的汤汤水水，用过了再走。 韩城也不客气， 我就惦记着你府里的疙瘩汤，给我加足醋，我喝完了再走。 沈泽川行礼， 明早赵玉还有急案，我便不留了，诸位大人用好，回头看着得空我再请大人们一回。 韩城知道他进来确实忙， 你先前任职南镇府，军将抓得紧，这次调任北镇府也不必急，两头分不开，下边记着你的好，自然不会过多刁难你。 沈泽川应声，曾玉执意要送他，沈泽川也不好推辞，便一起出了门。外边阴雨雾浓，清新扑面，驱散了浑身的酒热，爽快了许多。曾玉引着沈泽川下街， 今夜你拨冗出席，推了好些公务吧。 那倒没有，急需处理的今日以前已经奉卷定案了。 沈泽川笑答。曾玉颔首 啊，那便好，不能耽误了差事。 曾玉一路送到了门口，又嘱咐人撑伞提灯，他确实对沈泽川有爱才之心，只可惜沈泽川在锦衣卫挡差。曾玉最后说， 赵玉的案子都是大案，三法司也插不了手，这位置算是一步登天，你千万要谨言慎行。常言道， 伴君如伴虎啊，能在御前处事的人都生着七窍玲珑心，倒也不必太在意资历这回事。你已经算是少年得志了，时候还长，要切记出了差事啊，别的事都不必急。定都侯也并非斗烧之辈，你们日后办差啊，少不了一起。今夜酒过愁散，即便与他成不了知音，做个能照应的朋友也好过见面眼红啊。兰州啊，我惜你有才，望你踏踏实实成就事业。 曾玉这样推心置腹，沈泽川听得心服口服，他行了礼，曾玉又扶起他。 哎，雨夜路滑，路上当心，你去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